Thank you. 愿与你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世上神机妙妙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事，可知你爸爸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年少的时是佳人，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谁